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回来浩浩汤汤，我是 Elvin 和 Freddy 在这里。咁我哋頭先上一節呢就講到呢就係阿Gaudi嘅最出名嘅一座建築啦，就係呢個聖加Familia啦，就係聖加教堂啦。咁聖加教堂呢就頭先都講到呢佢即係有幾癲啦，Gaudi玩到即係根本呢就係一個完全係一個天主教嘅神殿啦，可以話係。所有嘅聖經故事嘅雕塑呢佢都盡量都想放晒落去，而嗰啲而家嘅工匠呢仍然喺度工作緊嘅。咁其中有一個工匠呢喺我喺之前幾年呢就睇過一段新聞呢，就係一個日本人嚟㗎。 喎、哦。 係一個日本人叫西圖㗎好似。咁呢佢呢就係、是、原本係佛教徒嚟㗎。 哦， 原本是佛教徒，咁佢就好劲嘅嗰啲即系雕塑嗰啲能力，咁佢亦好即系崇拜阿Gaudi呢座教堂啊嘅所有嘅原本嘅雕塑啦，咁佢就慕名而嚟就想加入呢个团队啦，咁但系佢一路做咧，佢觉得有问题，咩问题咧？ 咩问题？ 就系、是、因为佢系佛教徒，咁所以咧佢就放弃咗做佛教徒，就 convert 咗做天主教徒。 哦，咁都得， 系啊。咁佢话咧，因为咧佢一定要系明白天主教嘅所有嘅教义啊，嗯、所有嘅细节咧，佢先至可以有能力去满足到Gaudi嗰个心愿，即系去继续完成佢嘅所有嘅雕塑。 又或者佢抵受唔到呢个西班牙火腿嘅香味。 系，佢系而家系即系。即係已經係做咗幾十年㗎喇喺嗰度，咁佢就亦都同人哋講話，佢諗住佢嘅餘生呢都繼續喺度即係為呢座教堂呢去服務啦，喺度做啦。咁、而喺前幾年呢，就喺應該係2000年啦，我唔記得係咪嗰年啦，就係、是、呢、這個教宗啊，就去 2000年十幾年前喎， 係咪2000年呢？我睇翻，哦，都對唔住，2010年。 哦，2010年。 呢、這個德國裔嘅教宗啦，咁咧佢 上一任 教宗咧就去到呢個聖加Familia就做彌撒。咁、其實咧原來咧，咁大型嘅彌撒咧，聖加Familia係從來未做過嘅。 哦。 咁、咧就嗰次做咧就就有好多特別嘅儀式啦，咁其中一個儀式咧就係、是、教宗咧就為神殿中間一件石咧沐浴啊，即係洗刷啊，咁就話即係代表即係我代表西班牙呢、這個意大利嘅教廷嘅教宗就嚟為呢、這個教堂好似開光咁啦， 開光 嚇。咁、第二咧就係佢亦都咧就頒咗一個獎啊，就俾。幫呢個教堂做咗幾代嘅一個工匠嘅 family， 即係表揚翻佢係成個家庭，即係為呢個教堂即係做咗即係差唔多100年嘅嘢啦咁樣嚇。咁、嗰個家庭咧就叫做我睇翻個資料先嚇。佢家庭咧就叫做 Benedict 就 Jordi Benedict。咁呢佢個女即係 Jordi Benedict 呢就係、是、早年係1920年代呢就開始就個 fam 就佢就係佢個 architect 呢就幫佢做呢、這個即係幫Gaudi就 execute 啦，即係大判咁啦，就 execute 呢座建築。咁跟住呢佢個女同埋佢個仔呢，唔係佢個仔呢就繼續接任啦，就繼續做個工匠啦，主工匠啦。而呢個仔呢個女呢而家咧就亦都係佢個 chief architect， 就係、是、主持呢、這個呢、這個項目咁樣。咁但係咧，佢去到七幾年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困難，就係、是、咧起到唔知點樣起啊、因為 個設計 冇錯啦，即係佢個設計有喺度，但係咧佢哋去到一個困難就係、是、究竟我點樣？即係再臨高佢咧，點樣用啲乜嘢方法去 structural 佢嗰、那個、那個、那個舊嘢咧，點樣可以起高佢咧？而家你見到咧，其實佢有四幾支塔咁樣啦。其實佢最高嗰個塔咧，啊頭先我搞錯一樣嘢，就係唔係533尺，係應該係566尺。566尺嗰舊嘢咧，其實未出現嘅。佢點樣可以繼續起上去呢？其實而家係一個問號啊！當時六幾年嘅問號，咁咧就有一個年青嘅建築師咧，就叫做Burry 啊 ，B-U-R-R-Y， 佢係紐西蘭裔嘅一個建築系嘅學生，咁佢就去咗英國讀建築，咁就跟住咧佢 travel 嘅時候咧就去到。即係 license 咗啦，應該下咁就去到Barcelona 就搵工，咁就嚟到呢度做 intern 嚇，去做 intern 嚇，即係個啱 實習生啦， 實習生嚟嘅， 實習生啦嚇，實習生。咁咧佢咧就用咗做咗一樣我哋而家成日講嘅一樣一個 term 就叫 reverse engineering。 哦， 係啦，就。諗返轉頭點樣可以幫到呢個建築呢可以實現到出嚟。咁、 哦 啊、呢佢呢就因為呢就有好多模型咁我頭先都講啦佢個Gaudi 呢做咗好多模型。咁佢就將嗰啲模型呢就調返轉。嗱、啊、首先呢就唔係由零開始喎佢已經由100開始啦即係個 form 已經出現咗啦。咁、佢就諗下用已經有個形啦，咁佢究竟點樣可以 project 翻變成 form，project 翻變成一啲 plan，project 翻變成可以計算到嘅嘢咧？佢就用咗好多 software 同埋好多 consultant， 嗰啲 consultant 係咩做開乜嘢嘅咧？設計飛機啊，設計船啊，設計火箭啊，設計呢個車啊嘅 engineer。就用咗佢哋啲 software， 因為佢哋啲 software 用電腦嚟到幫手， 係啦， 就知道 冇錯啦，即係佢嗰陣時去到70幾80年代啦，已經去到，咁咧佢嗰啲 software 嚟係 deal with 一啲 curve 啊、3D form 啊、一啲好 smooth 嘅嘢噶嘛， 即係整飛機、整個流體力學啊嗰啲， 係啦，或者我哋可以睇呢下一張相啦，係啦，咁你哋見到佢好多 model 啦，呢度有啲部分嘅 model 咧，其實咧就係佢後期做翻出嚟嘅。但係亦都有好多係 original 嘅，咁或者呢講到講少少， 呢個應該係喺個教堂個底嗰度， 冇錯， 個工場 係啦，佢後面嗰塊玻璃其實就係公眾地方嚟嘅，即係你可以經過塊玻璃睇到入去呢個咁嘅工場嚇，咁你仍然你見到啲人係 好多石膏嚟到做好多嗰啲模型， 冇錯，即係省即係好多灰嘅，其實你睇到呢個工場有省啊。打磨啊咁樣嚇，咁啊不得不提咧，其實咧就呢個教堂咧喺1936年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就發生過一個意外嘅，就係、是、嗰個 Civil War 啫，啊即係西班牙佢有個 西班牙內戰， 內戰嚇，咁、啊、就有部分咧就炸咗 ，destroy 咗，同埋咧就火燭嚇，咁、咧就炸咗之後咧，咁因為佢當時嗰個 studio 咧，佢、那個西 office 啦，我哋嗰啲叫做嚇、就喺嗰個教堂嗰度噶嘛，咁嗰啲 model 咧就好多爛咗，就散曬。咁嗰、那個頭先我講嗰個 Benedict 嗰個家族咧，就即刻咧派一隊人，就去執翻曬所有嗰啲爛咗嘅 model 啊，啲石膏嘅帽啊，同埋嗰啲圓形啦，我哋叫做嚇嗰、那個、那個教堂嘅初形啦嚇，都係Gaudi當時親手捏出嚟嘅嘢嚟嘅。咁佢砌翻曬出嚟之後咧，佢就放咗喺教堂嘅一個地方咧，就揾啲架咧 label 曬，有啲即係啲物料咁樣嚇。咁入邊咧，當然你話哦喂散曬你點睇咧？咁但係其實入邊好多符號好多信號喎，譬如話嗰條 column 入面嘅有少少嘅花紋。係啲咩花紋啊？咁其實當時咧已經係阿教練已經砌曬出嚟，因為佢 model 唔細嘅，佢係成廿幾尺高嘅，啊，即係你諗係500幾尺變成廿幾尺，即係一比幾啊？一比五啫嘛，嚇， 50 咯，好大嘅一個，好大嘅 model 嚟。咁所以咧，其實入邊咧好多 details 咧，其實係喺入邊見到嘅。咁所以咧，冇嗰啲嘢咧。就冇得 reverse engineering 啦、嚇、哦，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嘅建築師咧，嗰、那個 Burry 嘅建築師咧，那個英國建築師咧，而家就係個 leading architect 啦，就係好靠 仍然而家係成日都要執返入返去嗰個 model 房呢，攞返佢百幾年前嗰個 model 嚟計算，去諗返而家個樣係點樣。咁或者睇下一張。咁呢個呢你又見到啦。係啦。頭先我都提過啦，就Gaudi 呢就好鍾意大自然啦。咁佢其實呢你見到佢嗰、那個啲 details 呢，其實呢你個頂尖咪得囉，做咩要做埋啲咁嘅嘢呢。咁但係佢就係冇直線㗎嘛，我頭先都講啦，好多嘢都係好 organic 啊，咁佢就會用一啲果實啊，用一啲菠蘿啊，或者一啲花啊咁嘅形態呢去做嗰啲裝飾啦，咁五顏六色啦，咁其實離遠睇你唔覺㗎，但係呢近睇你會見到好多咁樣嘅即係細節喺入面。下一張。咁呢個就係即係外觀啦，咁你頭先阿 Freddy 都講過啦，即係一個八角形嘅即係嗰啲block 呢就會喺度睇到。咁同埋佢嗰個頂樓呢你會見到喺個而家個 site 即係佢個地盤個頂樓呢，你向外望呢其實可以望到地中海嘅、即係好遠都可以望到。下一張。係啦，呢一張呢就好，我點解會有張森林嘅相俾大家睇呢？嗱，我就想你大家睇一睇，你卧高頭，你見到啲乜呢？你見到個天呢，其實俾好多樹枝呀、樹葉呢遮咗好多嘢嘅，係咪？咁呢就同埋呢Gaudi 呢就覺得呢森林呢係人類同個天最接，即係嗰個最 direct 嘅一種接觸嚟嘅。你當你喺嗰、那個樹林嘅入面嘅時候呢，你會感覺到自己呢係喺一個同神直接掂到神嘅，同佢傾緊偈嘅一個咁嘅關係。咁而啲光線喺啲樹枝同埋樹葉之間射落嚟，嗰、那個呢就係、是、一啲訊息嚟嘅，同埋一啲即係訊號俾同人嘅，即係一種即係 connection 咁樣。咁我睇下一張。下一張啦，呢、這個 呢、這個就反映到個樹林嗰個概念。 冇錯啦，就係、是、呢個呢就係聖 grass 佢嗰個天花啦。咁、你見到呢就係啲窿窿啦，咁啲窿窿呢如果喺正十二點呢你見到呢其實啲有啲光呢其實射到入嚟。 我大概兩年前三年前都我去過。咁、你其實各位觀眾，你如果睇呢一張圖呢，你睇到近啲我哋嗰個比較白色啲呢，嗰個就係新嘅，新起嘅。遠啲喺圖下低嗰個遠啲比較暗灰啲嗰個位呢，其實就係舊嘅。咁呢個新嘅天花同舊嘅天花起完之後呢，就因為一個新一個舊呢就有顏色上面嘅區別啦。咁、但係喺現場呢，我記得我幾年前去過呢，兩三年前去過呢，是真係完全感覺到嗰種你企咗喺個樹林，啲光線係滲落嚟嗰種感覺。 冇錯，冇錯。 佢完全做到呢種感覺。 係啊，所以 咁我嗰一刻其實係真係幾感動嘅，因為真係未試過去一個教堂呢，你會覺得好似行咗入一個樹林，然之後啲光線係咁樣射入嚟。 係啊，係啊。同埋呢你留意一下呢，就或者你呢張相唔夠大啦，你可以喺網路再搵聖家教堂啦，嗰啲柱呢中間有啲窿，即係好似一個孔咁樣，一個窿窿咁樣。咁嗰啲其實呢佢係好似棵樹個樹窿啊，即係你譬如有個樹框斷咗，咁咪有個窿嘅，咁佢就即係 imitate 返嗰個窿個形態呢，就做咗啲燈，做一啲裝飾喺度。咁同埋呢下面呢比較暗啲嗰個部分呢，其實呢就係嗰個聖家教堂嗰個主教堂嗰個壇啦，主壇啦，啊睇到啦，主壇啦。咁呢個壇呢其實呢你見到啲柱呢，其實喺現場睇呢，由個門口即係尾個門口一路行入個教個壇入面呢，其實啲柱有唔同，係唔同物料嚟嘅。越近個壇呢啲柱係越勁嘅。咁當時呢佢就揾咗一隻最強嘅物料，佢因為佢知道個頂好重，同埋呢就知道即係佢要撐咁樣嘅天花呢，佢一定要一啲好強嘅物料，即係就咁 granite 佢都覺得唔夠，咁佢就用一種普通 granite 唔夠，佢就用咗隻伊朗嘅 granite， 就係紅帶紅色嘅， 啊，咁就喺伊朗嗰邊運過嚟啦，咁同埋咧就即係用工匠咧都做得特別辛苦，因為好硬啊。咁 伊朗嘅花崗岩 係啦係啦，就去頂住個天花。咁咧就但係咧佢就唔係全個教堂用曬啊。咁所以咧就 我好懷疑其實你見到白色啲呢個係咪石屎嚟嘅？定還是係石嚟？ 石嚟嘅。 都仲係用翻 石嚟嘅，石嚟嘅嚇。咁即係其實同我哋之前兩集都講過咧，係用啲石一層層砌上去嗰個方法砌出嚟嘅。咁但係咧，佢因為佢想做到，即係你見到佢尾嗰度有開叉咧頂住咧，即係真係好似棵樹咁樣嘅形態咧嚇。咁嗰啲樹枝啊咁樣，咁入到去咧，頭先 Freddy 講咗好感動，我係喺度咧畫畫。 5月6号星期二佛诞假期，占中 D-Day 3你一定要出席，要一拖十出席，务求出线俾全港市民公投的方案全部都有公民提名。当日建制派、伪民主派一定会大力叫人出席，勾起公民提名，与民为敌。5月6号星期二佛诞假期，占中 D-Day 3你一定要出席，一拖十嚟啦，公民提名抗筛选，重现斗志，香港再生。